气啊。 追悔意，驸马堂堂堂。 Thank you. 是杀不尽，砍不绝，贪官污吏，恶霸土豪，我包拯做官要与民做主，哪管他皇亲国戚反乱，他定他也不饶，王朝马汉子与我前开刀。 你的师兄现在何处？ 在徒弟寺内。 勇士们，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 小人认识韩琦。 徒弟寺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 外面 师父站起来。 好， 启禀相爷，果然是韩琦，自问一死。 林父去写陈状，开封府去告。 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写。 无人敢写。 韩 琦带领民夫去到官大夫那里卸妆，哪个不卸抓来见我。 奴婢回我来。 王朝 来 命你去往慈池宫与驸马报信。 将说什么？ 你就说老虎陈州放粮而归，行至京郊，偶遇韩琦，杀死了母子三人，请驸马国府议事。 官兵 赵虎，小于此处地方，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好好看守。回呀！ 啊！ 北去朝天祠，先断这冤屈。 哎，我来。 传状 啊！ 状人秦香莲，年32岁，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必死安其尸。香莲堂下候审。 是。 请 要不请 驸马公 请问 不知驸马驾到，委屈原因，当面赎罪。 契丹本宫来得鲁莽，命公海涵。 一安，驸马可知韩起行凶之事？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何不将韩起带上堂来，一同审问？ 好，来， 安， 带韩起。 香莲上堂 来了，看见香莲。 驸马公，驸马公， 安公， 我认识他们。 韩琦哪想去了？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证啊！ 阿公，大的贫妇见到诬告我父韩琦，哪里容得？休走！看得见 你们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言不问，为何张剑就杀？ 我杀了他再问。 杀了他你还问的什么？什么 如此办公忙着了。 你特意的忙着是我已尽知，我念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驸马公你就认下了吧。 你叫本宫认什么？ 认下你的七十二郎。 哎，本宫要你审问韩琦，你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多一事哟，顺轿回府。 驸马哪里去？ 上殿中官， 本参哪国？ 本参你包明公。 我无私无弊，参谋何来？ 你耍笑本宫，还说是无罪吗？ 你这一奔倒也有理。 无理我也不无来。 驸马既然有理，就在开封讲了吧。

在秦兴里面与他对刀， 天天上堂 来了， 那定主见我把众女人 陈世雷上前治罪负一人， 三爷我过了见强人气得我要跪呀门，呸！我走至近前用口吹骂一声，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其实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第一罪招为驸马娶公主，你听命令娶妻满朝女，第二罪自相荣华忘却父母，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第三罪杀妻灭子，你把韩信逼死，你这无情无义浪得后君，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读的什么书你还做的什么人呢、啊、文不知犯了王法当鬼厉害，如今你来到开封府当相爷不饶，你个不义之人 还敢将我当东堂之上秀芳 我身上穿的本是功过孝，你身上穿的是毛袍，贪图富贵往人招，你比禽兽不怕烦恼，气氛不错将你打， 玉素叫你命安朝 大臣，陈世美特狂傲，咆哮公堂犯日条，你命韩琦去寻刺，开封大堂还不到， 我差韩琦你们摔着笑， 先有相连亲口罩，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 先有你的杀人刀， 却怎么有刀没有枪， 刀枪完蛋还是要 好好好，我的车我们收到枪，堂口刀对枪，人正武正的还不招， 哎呀，大堂之上刀作证，心生一计要脱逃，对是与我刀断脚， 且慢，驸马哪里去？ 我要以 本奏当堂， 海风有人将你告，你先打着官司告上朝。 纵然有人将我告，敢把我当朝驸马怎堪笑？ 满说你是驸马刀，你就是奉子龙孙我不饶，这鬼子仇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来来来，身上带红请不认道，臣驸马 包明虎， 臣石梅 包拯， 呸！你杀妻灭子最难饶，入戏倦了臣石梅。 到。

断我们母子情，我的小娇娘。 一定要阻拦，要心不安。 连报仇冤，这样的官司怎样断？倒叫我报真情两位难。别怕啊，贫苦的不伤我不待，天大的祸事由我担，这刽子手真是没打入空当。杀了微臣， 杀了哀家， 这刽子手开铡。 不，大胆暴臣，私诈驸马！来来来，是哀家上殿免职。 微臣正要上殿请罪， 与我走， 走， 与我走， 走。 听众朋友，刘平主演的评剧《秦香莲》到这儿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再会。